有多好？ 苏慕城走了几步，换到了可以看到叶修神情的位置，很认真地说： 这不是重点。 叶修抬头没有回避，而是微笑着看着苏慕城。他们在一起很多年，相互之间的了解或许比他们自以为的都要深刻，往往一个眼神互相就都清楚对方的意图。叶修知道苏慕城在关心什么，他没有做什么解释，更没有做什么掩饰。他的回答换是陈果的话，大概立即要气哼哼地问他那什么才是重点，但是苏慕城却只是点了点头，就没有再说什么了。这不是重点，走到这一步，重点只有一个，胜利，冠军。为了这唯一的重点，其他一切都可以付出，都可以舍弃。所以苏慕城不再多说，他只会在叶修拼尽全力的时候，也竭尽所能地帮助他，和他一起实现那唯一的重点。那是叶修的重点，也是他的重点，是每一位职业选手都不会视而不见的重点。叶修继续整理着资料，每份资料他先习惯先点开确认一下，再保存到该保存的位置。但是在点开接下来这段视频录像后，却没有和之前一样马上关闭然后归类保存，视频就那样持续播放着，而叶修就那样呆呆地看着。做和轮回比赛的复盘，带来的当然大多都是轮回的资料，这段视频同样也是。画面中一枪穿云，一叶知秋，这对本赛季的最佳组合正在并肩作战，惊人的天赋，出色的技巧，两个角色就这样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而这可以是常规赛中的一场正规职业比赛，结果对手就这样硬生生被两人搅成一团乱麻，轮回最终轻松拿下了胜利。周泽楷、孙翔这对本赛季才成为搭档的组合，被无数人寄予了很高的期待，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将是荣耀接下来一个时代的统治者，这一点其实叶修内心里也并不反对。不过此时他想的可不是这些，苏慕城看着也知道他想的不是这些。 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是吧？ 苏慕城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却摇了摇头。 我没有呢，因为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和哥哥一起打过荣耀。 是啊， 叶修点了点头。那个时候他和苏慕秋是整天都扑在电脑前游戏上，但苏慕城可是被苏慕秋送出去上着学的，他可没有要把妹妹也培养成一个职业玩家或是职业选手什么的。但这绝不是因为他自己在做这种事，所以觉得这很苦或很丢人。正相反，苏慕秋超热衷于他所做的事，他热爱游戏，热爱荣耀，这一切都会让他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对苏慕城，他只是一种不支持同时也不反对的态度。 这种事儿是要让他自己做选择的吗？ 苏慕秋如此说着。那时候的他自己都不过是个十几岁的毛孩，却好像一个人生导师似的小心翼翼地思考着妹妹的未来。 他可是看着我们玩游戏打荣耀长大的，我觉得他已经培养出来一定兴趣了，比如说给角色取个名什么的。 叶修看着屏幕里一叶知秋的那个之子，说实话一直觉得很碍眼。 切，你懂什么？小孩子通常是会有叛逆心理的，他看到我们天天玩会很讨厌也说不定呢。你不能这样想当然啊，也不是每个小孩子都有叛逆心理。离家出走的小孩你和我说这个？我养过一个弟弟，所以有经验。哈，你弟多大？比我小一点点，我们是双胞胎。 滚！ 叶知秋、邱木苏，你们两个跑哪儿去了？ 这时团队频道里滚出团长发来的消息，瞬间怒刷了好几条。 哎呦，我们走错路了，靠，你聊天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太分心啊？这是哪边啊？ 回不去的，那边那桥触发剧情后就会毁掉了， 只能从这里杀过去了， 只能这样了。 于是两人继续前进，于是半小时后系统发出公告，一夜之秋击杀首领萨克，副本结束。 擦擦擦，那两个混蛋干了什么呀？ 团队里顿时骂声一片。他们这时才推进了一半，结果最终 BOSS 竟然已被击杀。 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击又是我的。 你狠， 苏木秋说着，手底掏出一个小本，默默地又记下了一笔。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副本某 BOSS 最终击杀，一夜之秋第474次。而自己呢？苏木秋翻翻前页，318次，差距相当悬殊啊。 喂，我多少次了？ 这时叶修探过头来， 400多次而已，领先我一点点。 苏木秋啪一下合上了本子。 哎呀，不知道你有生之年有没有机会超越我。少年，你不要太猖狂，人生的路可是很长的。 人生的路可是很长的。如果人生的路真的能有很长，叶修默默地看着视频，那么这里记载下来的两个名字会是怎么样呢？摇了摇头，叶修关上了视频。 走吧，他招呼苏沐橙。 嗯， 苏沐橙点点头跟上。 哎，你觉得荣耀有趣吗？ 走出门时叶修忽然问了一句。 这又是什么重点啊？ 因为我们一直其实都不是很肯定。 很有趣啊，我很肯定。 那就好。 怎么 拿下冠军会更有趣的？ 那当然。 所以。 所以什么？ 晚上吃什么？ 我无所谓。 那四处随便找找看。 好啊。